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2回。谢之芳在辽东那几年，私下里以周玉的身份替太子拉拢了不少寒门世子、少年将才，如今水涨船高，他们纷纷得到重用，如棋子一般散落到权力中枢的各个位置上去，成为兼具锐气与才干的新贵，为趋于腐朽的朝局带来崭新的气象。而那些他从军营里带回来的将领，既随他一同出生入死过，又分享了关于他死遁的秘密，成为了实打实的心腹，无一不对他忠心耿耿、唯命是从，因有从龙之功，这些日子也各有封赏。经过太子和几位宗室王爷，谢之芳端着酒杯来到第二桌。行伍之人与世家子弟不同，一个个大马金刀地坐着，声如洪钟，不拘小节，就连喝酒用的都是大碗。见到新郎官，他们立时整肃了神色，规规矩矩地站起，只有为首那个黑脸大汉随性地拍了拍谢之芳的肩膀，笑道： 周将军，恭喜恭喜啊。 谢之芳知道他们对自己迎娶姐姐的事颇为惊骇犹疑，只是碍着自己的名声不敢问出口，便露出一个真切的笑容，借这个机会将真相加工，压低了声音道： 谢家少爷并非亲生，乃是先驱的谢夫人自外面抱养回来的。 他不说谢之真才是养女，怕的就是他们对他有意见，为自己不值。众将愣了愣，恍然大悟，虽无血缘牵绊，却有姐弟之名，着实是不好结亲的，怪不得将军要大费周章地换个身份。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人，个个都外粗内细，默契地交换了眼神，暗暗决定将这个秘密烂进肚子里。谢之芳心里高兴，弃了酒杯不用，随他们一起换了大碗，结结实实灌下去七八碗女儿红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如是这般敬了几桌，林轩过来替他低声提醒： 少喝点，别让姐姐担心。 谢之芳神采奕奕，双目炯炯，哪有半分醉态，这便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美酒千杯也难醉。听得林轩提及谢之真，他又嘿嘿地傻笑起来，一言放下酒碗，只走在前面招呼宾客。大喜的日子，跟随他的十来名暗卫也跟着讨了杯喜酒喝，在一间单独辟出来的花厅里用饭。十五穿了身浅红色的粗布衣裳，盯着桌子正中间的红烧肘子看了足有半炷香时辰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，手中的筷子却一动不动。初一先生低眉嚼着口中青菜，过了好半日，终于主动伸手夹了一大块泛着焦糖色的肉放在他面前的碟子里。十五今日却一反常态，避如蛇蝎地将碟子推了推，大声道： 我不吃。 那块肉还连着糯糯的猪皮，至少炖了半宿，散发着致命的香气。他不争气地用力咽了咽口水，发出咕咚一声： 偶尔吃一回没什么。 初一淡淡地看了那胖丫头一眼： 晚上加倍练功便是。 不是练功不练功的事儿。 十五憋憋嘴，两只手拢在一起比了比： 早上我去小姐房里看新娘子，见小姐的腰就这么细。师兄，男人都喜欢小姐那样貌美又娇弱的女子吧？我是不是太胖了？ 他难得露出这副女儿家的娇态，开始知道为自己的形象忧愁了。初一沉默片刻，总是平平板板的声音也变得温和了一些。 也不尽然，在我看来，只要身子康康健健，比什么都强。 十五的眼睛瞬间亮起，自觉地理解为师兄非但不嫌弃他，还喜欢他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嘟囔了一句： 也是，胖也有胖的好。听厨房的婶子说， 屁股大的好生养，我改明儿还给师兄生十个八个小娃娃呢，可不能饿得太瘦。 这一桌子用饭的都是同门师兄弟，闻言目瞪口呆地看向他，又震惊地转向他们最最敬畏的大师兄。初一眉角青筋直跳，忍无可忍地夹起碟子里的肉塞进十五嘴里，堵住他的胡言乱语。送走了最后一位宾客，已是月上中天。谢之方吩咐下仆将大醉的林轩抬到客房去休息，紧接着便心急火燎地往后院跑。他吱呀一声推开门，见梦寐以求的美人散着乌压压的青丝，素着一张雪白的脸，乖乖坐在床上，身穿红色的中衣，外披一层如梦似幻的红纱，激动地屏住了呼吸。他忽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恐惧，生怕眼前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、梦幻泡影，稍微用力咳嗽一声便会烟消云散。他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明显的颤抖。 姐姐。 谢之真也不知道在房里坐了多久，紧张的十根青葱玉指搅成一团，闻言抬起眼，同样抖着嗓子应了一声。 阿唐。 谢之方跌跌撞撞地走过去，像是在抱什么易碎的宝物一样，两手轻轻环住他柔弱的肩膀，俯身贴着他耳朵问了一句。 姐姐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真的嫁给我了吗？ 许是酒意上涌，催出心底隐藏的不安，又亦或是面前的一切美好的太过不真实，他怕得厉害，急需他给予确切的答案。谢之真嗅到浓烈的酒气，却不难闻，反而带了几分醇香。他拍了拍少年挺拔的脊背，柔声答道： 是真的。阿唐，你喝了多少酒？是不是有些醉了？ 我没醉。 谢之方抵着他修长的脖颈蹭了好几下，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他。 是不是我身上酒味太大，熏着姐姐了？姐姐等等我，我去洗个澡。 他风风火火地冲进隔壁的浴房，只用了约摸一盏茶的功夫，便将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，披着湿淋淋的长发，散着衣襟，赤足跑回来，重新站在谢之真面前。谢之真坐着一动不动，这会儿低垂着头不敢看他，感觉到被他身上传来的清朗气味严严实实包裹着，身子渐渐有些发热。 姐姐，我好想你。 短短半天时间，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难熬。谢之方盯着婚床上的姐姐，眼神炽烈地燃烧着，宽大手掌捧住她细嫩的脸颊，弯下腰热烈地亲吻她。 让我亲亲，让我好好亲亲你。 谢之真被动地承受着，慌乱地闭紧双目，睫毛像受惊的蝴蝶羽翼不停颤抖。被嫁的这一个多月，她还算规矩，即便亲吻也是浅尝辄止，这一次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具有攻击性。柔软的唇瓣含着他的用力吮吸，舌头灵活地舔过一遍，很快便急躁地撬开背齿，钻进口腔，缠着一点香舌放肆翻搅。 阿唐， 他将他扑倒在铺着厚厚被褥的床上，像只饿了多日的恶犬似的，亲过双唇，又去舔他俏丽的眉眼和小巧的鼻尖，偏头含住他修成粉色的耳朵，流连在精致的耳廓里，画着圈的轻薄他。谢之真哪里受得住这个，只觉又湿又痒，又酥又麻，当即侧过脸闪躲，无力地推搡着他沉重的身躯。 阿唐，你别。 谢之方的动作僵了僵，姐姐心里还是不情愿，还是在抗拒他。 他艰难地抬起半个身子，剧烈喘息着，眼神晦暗不明地看了他半晌，扣住纤细的手腕按上自己火热的胸口。他听见自己喉咙里说出卑劣至极的话语： 姐姐，你要不要看看这些年我为你受了多少伤。 龙凤喜烛烈烈地燃烧着，不时发出热闹的哔啵声响，像是在庆祝姐弟二人的新婚，又像是在嘲笑他的痴心妄想。少年冷着眉眼褪去上衣，裸呈出自己的胸膛，露出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痕。最大的一块刀伤自右肩滑到左胸，伤口很深，周围新长出来的皮肤颜色浅了好几个度，像横亘在山谷中的溪流，其余剑伤更是不计其数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